安全里面有文明。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2月1号，星期六，农历的10月24。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首先，依然是我们为您准备的文化服务资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我们来一起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消息。行进中的历史，北京798当代艺术展走进雄安，本周在河北雄安新区荣成县北京服装学院荣成时尚产业园开幕。展览围绕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一主题，通过梳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轨迹，展现中国文化底蕴和雄安新区的文化风貌，以艺术的视角展示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文化艺术成就。展览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重大的当代艺术事件，同时还精选了许多当代艺术历史文献，并辅以学术著作和期刊阅读区、影像资料查阅区、自助语音导览区等多个板块，帮助参与展览的观众们了解这段社会与艺术交融前行的历史。展览会持续到12月14号。本周《视像与印象》洛文希尔摄影收藏中的19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本次学术研讨会围绕该馆届时展出的同名展览展开，展览展出了120幅19世纪在中国摄影的精选作品，包括雄伟的北京城墙、全景视角的北京城、古老的街景以及人物肖像等。这些照片是由当时活跃在中国的21个知名摄影机构和摄影师拍摄。这些珍藏至今的照片不仅提供了勾陈历史的佐证，也生动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气息和美学风格。来看拍卖方面，香港中汉2018年秋拍凤华专场在香港万丽海景酒店举锤。本场共29件拍品上拍，其中日本京都饭田新七世家族旧藏清康熙青花天盘万寿大尊以咨询价形式上拍，6600万港币落锤。105天前，这件万寿大尊被藏家从日本乡村小拍淘得，当时花费1亿5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50万元，可谓105天翻了10多倍。拍品是康熙御窑厂为万寿节烧造的供瓷，世称万寿尊，因通体是10000个青花寿字而得名，是陶瓷史和明清御窑史上少见的硕构重器，也是书写字数最多、唯一以篆书单字及其同义异体字或变形字为主题的御窑大器，更是中国陶瓷史和中国文字史上罕见的煌煌巨迹。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你平时会给手机 APP 打分吗？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北京发布了10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与隐私政策测评报告。报告显示中，在100款 APP 中，多达91款 APP 列出的权限存在涉嫌越界及存在过度收集用户个人信息的问题。综合评分中，金融理财类 APP 评分较低，只有28.91分。同时在综合星级评定中，爱抢购、易支付、易代驾、同花顺、百城旅行、139邮箱等 APP 的表现只有1颗星， 个人信息收集一直是消费者安装APP时的关注焦点。测评结果显示，位置信息、通讯录信息、手机号码等三种个人信息是过度收集或过度使用个人信息最常见的内容。 100款APP中， 59款涉嫌过度收集了位置信息。 中医听起来有一种古色古香的感觉，现在中医也在和科技技术有效的结合为患者服务。 北京中医医院平均每年调剂108万张处方， 865万剂中药， 但能够完全正确掌握煎煮中药方法的患者仅有 16%。 为此，北京中医医院开发上线了中药药主服务系统，为回家煎煮中药汤剂的患者提供一对一的用药指导，让患者明明白白的煎服汤药， 成为国内首个面向患者提供文字版中药汤剂处方用药指导的服务的中医医院。目前北京中医医院二维码用药指导服务也已经上线，患者取药后可以收到一张印有二维码的用药指导单，手机扫码后即可收到详细的用药指导。 我们都知道过量的碳排放是导致温室效应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研究人员 最近发现了22种新型的微生物， 其中多以甲烷、丁烷等碳氢化合物为食。研究人员指出，地球广阔海洋下面有着巨大的碳氢化合物气层，其中就包括甲烷这种主要的温室气体，同时深海中也蕴藏着大量微生物群落，能够以碳氢化合物为食吞噬温室气体， 以阻止这些气体被释放到大气中。新型微生物的发现表明，深海中还有许多未知的微生物等待开发，这些微生物代表了生命之树的新分支，或许有一天能帮助人类净化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 本周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首场大众评审会举办，300余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企事业单位人员齐聚一堂，经过热烈的讨论，认真比对了50首入围作品后，为自己喜爱的作品投票。接下来主办方将在12月初举行另外两场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大众评审会，届时会邀请广大社区代表、高校在校学生等组成大众顾问团，对征集歌曲进行讨论 评选。活动将结合三场大众评审会评选出来的歌曲投票数以及专家评审线上评审的成绩加权，产生20首优秀原创歌曲，进入下一阶段的复评。其中大众评审会的投票数将占总体成绩的 15%， 而且从现在起登录进入歌唱北京官方网站，点击网络投票页面，也可以为自己心中的北京旋律投票了。 北京市冬运会将于12月5号开幕， 预计总参与人数将超过6万。 本届市冬会于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进行， 设置竞技组和群众组两大组别，共设有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双板滑雪、单板滑雪、冰球、冰壶共71个小项， 由16个区组队参赛者是8岁至17岁的青少年选手。 在群众方面，本届市冬会共设冰壶、冰车、滑雪、冰蹴球、大众冰雪5个大项， 参赛者为6岁至60岁的普通冰雪运动爱好者， 参赛人数预计达到4484人。 12月5号， 本届市冬会开幕式将在五棵松体育馆上演。 本届开幕式以"畅想冰雪、挥洒激情、共圆东梦、相约北京"为主题， 由开幕仪式、体育展演、冰球表演赛三部分构成，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 北京电台即将公开选拔第4届广播评议员， 凡是关注广播、愿意长期承担评议任务的听众都可以报名参加。 报名者需要提交针对一个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一个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 稿件字数不限，要求言之有物， 有问题、有分析、有建议。 稿件征集现在已经开始了， 到12月31号截止。 最后根据稿件质量评选20位广播评议员， 广播评议员需要定期完成评议任务， 参选稿件发送至电子信箱 abcd@rbc.cn， 并注明参选广播评议员字样， 详情可咨询北京电台听众服务中心 6566-1566。 壮阔40年， 书香送耳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作品展播。 大家好， 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王秋。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中国改革为什么能成功》这本书。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人凭着一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儿，凭着一股滴水穿石的韧劲儿，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国的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国际地位空前提升，中华民族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那么《中国改革为什么能成功》这本书立足新时代，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深邃的哲学思维透视中国的改革，把握中国改革成功的逻辑，从执政党、思想路线、改革方法、价值观等10个方面来总结这个成功的原因。比如说，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思想路线，那就是实事求是，让改革开放得以顺利推进的改革方法，那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让改革之路越走越宽广的内生动力，那是以人民为中心等等。作者认为呢，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开拓创新，中国的改革才能够成功。本书呢，还介绍了很多外国名人对中国改革的评价，从中啊，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人的眼睛，他们的视角观点来审视中国的改革开放，了解最真实的中国。我想呢，这一点读者应该是很有期待的。好了，这本书的基本内容呢就是这样。那么我之所以来推荐这本书有两个原因。一是不论做什么事，我们都应该不断总结思考提炼升华，为的就是再创奇迹，继续前行。这本书呢，就是在研究中国改革开启、展开、深化的内在逻辑，挖掘其根本的动力，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寻找新的支点。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不同于外国人以西方现代化为衡量尺度，这本书呢，把改革开放视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方法和战略布局统一，做到了中国的改革故事由中国人自己讲述，非常的接地气啊！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呢，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所以我们都有着很切身的感受。读过之后呢，我觉得这是中国学者立足于中国的实践发出的中国的声音。最后呢，我邀请大家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书中的内容，分享您的感受。谢谢大家。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一起来通过嘉宾的介绍，了解一下大运河沿岸都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美景，嘉宾会挑出哪些有趣的故事来为我们讲述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作为一位老北京，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踏上寻访之旅，用脚步丈量北京大运河的踪迹，写就了《走读北京大运河》。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走读大运河》第三集，为您继续讲述，来请出我们的老朋友《走读大运河》一书的作者、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杨先生您好。 各位听众好。 嗯，欢迎您再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很高兴。 上回呢，您带我们走这个昆玉河的这个水道哈。那么今天呢，咱们是继续顺流而下，接着沿着这个大运河来走。上回提了一句风光最是 属 长河，哎、 嗯， 说到了长河上的动物园， 嗯， 哎，五塔寺， 嗯， 还有高粱桥等等等等。 对， 在长河上还有哪些您觉得不能够错过的好风光呢？ 这个长河呀，其实呢，从紫竹院、动物园、展览馆，一直到高粱桥这一线，我们现在称为是动物园后河， 嗯， 展览馆后河， 嗯， 五塔寺的前边， 其实呢，过去都是长河一线。 哦， 这长河一线啊，明清之际、民国之际，曾经是北京的文人市民， 嗯， 大家常常去游览、踏春秋游，来来往往的地方，风景好极了。 要不说风光最是属长河。 哎，长河啊，为什么？原来啊，皇城里边这主要的地方啊，不用说紫禁城了，连这个外边的天坛啊、北海呀、啊、这些地方，老百姓、中山公园、文化宫，老百姓都是去不了的。不用说老百姓，就是一般的文人你也去不了，那是属皇家的。 是 啊，所以呢，一西边的长河，二东边的二闸，都是啊文人雅士、平民百姓作为游览的重地。 嗯， 那么我们今天说到长河呢，我就不禁想起了呀，著名的散文大家，明代的那个袁宗道。 嗯， 袁宗道写长河，他写长河的水，说是白练铅皮，就是这个像白色的绸带、缎带一样。 嗯， 一直啊蜿蜒向下，白练铅皮。 嗯， 说那水波纹啊，就好像螺纹纸一样，那个纸啊波波纹纹，他说这个水面的那个涟漪啊像波纹纸一样，这就是袁宗道的一个比喻。 嗯， 袁宗道还有个比喻，说这个河边的大松树啊，树干上的那个树林呐、啊、就好像那个鱼鳞一样，这个树干呢、啊、粗的呀七八个人才可以把它环抱起来，一棵树的绿荫啊可以坐下好多人。我们现在也讲究有时候所谓的拿个帐篷在绿荫处河边上坐一坐， 是 吃点东西 歇一歇野餐啊、 哎、他说当年的一棵大树的绿荫可以坐七八堆人，不得了。 而且这个河上还有这个码头、啊、是吧？ 对，河上的码头呢，首先那还是长河上属于皇上的码头。 嗯， 就是紫竹院里有紫玉，紫禁城的紫玉是表示皇上的那个 御驾， 哎，御驾御用啊。紫玉码头在这个高粱桥啊，有乾隆、慈禧他们用的怡红堂，这都是当年水边一线非常有特色有风光的地方。 这是长河上 长河 有很多可说的、嗯、但是呢咱们还得赶紧往下接着走、 嗯嗯、 这一路、啊、 接着走、啊、 走得还挺快，一转眼、嗯、从这个昆明湖这儿、 嗯、 沿着长河走就到了这个西直门了， 到西直门了。 哎，这个西直门内和西直门外啊、 嗯、 其实也有很多 对 大运河的重要节点。 没错、 嗯、 这个西直门是从现在有提名没有城墙了啊、 嗯、 实际上呢这个脑子里啊还可以把当年那个有城墙的景况啊再现出来。 嗯， 从西直门往北是北京城的西城墙。 嗯， 从德胜门往西是北京老城的北城墙。 哦， 它就一个往西一个往北，在北京城的西北角， 嗯， 就搭上了、嗯、那么说起来呢，北京城的西北角啊应该有北京老城墙的这么一个交叉点，那么一个方尺形的这么城墙的交界。 哦， 但是 嗯， 从明代以来历来说呀，北京城缺了西北角。 哟，这又是什么说法呢？ 对了，实际上呢跟我们这个北京的水系啊有关系。 嗯， 西北角上外边高粱河之下就是太平湖。 哦， 城里边也是太平湖，所以呢西北角处啊水波荡荡，湖水啊连成一片了。大家想一想啊，这个湖水的地方它这个地基啊就要格外的稀、 嗯、 软深，与其招那个麻烦，不如西北角就空着它了。 对，就让刚才您说的太平湖作为一个天然的这 个屏障、哎哎、所以呢、哎、就沿袭下来了北京城墙啊西北角就缺着的。 哦， 嗯， 但是现在这个太平湖看不到了、 哎、我们去太平湖那个地方看一看啊，就是北京城西北角的这个地方啊、 嗯、 现在是北京地铁机务段。 哦， 地铁二环路哪儿进入地下呀？ 嗯， 太平湖。那么这些机车在哪儿停下来，在哪儿趴窝呀？ 嗯， 太平湖的地面上。 所以到太平湖这个老区看看啊，首先是机务段，一列列的地铁车呀在那里休整，另外呢就是太平湖的楼群，一大片新楼区。 所以说北京老城西北角呢是太平湖。 太平湖。 好，那么接着往下走，到了积水潭了。 我们坐地面的车，坐地下的车都有一个站叫积水潭。在积水潭的这个立交桥那儿，抬头向南看或者是向东看，一座金瓶式的小山就在眼前呢，那就是会通祠。山上有庙，庙的红墙闪闪耀眼，会通祠。 现在还能看见吗？ 哎呀，11月20号，重新修整的会通祠开放了。 哎呦， 现在会通祠啊是郭守敬纪念馆，扬起了双臂欢迎北京的百姓啊到那个地方去呢。 积水潭一听这个名字，那肯定是和运河有很深的渊源了，是吧？ 你点的太对了，你这句话就使我想起了呀，积水潭后海，什刹海，这个呢我们说起来啊概括外三海。 外三海、哎、 然后呢我们大家就过了那平安大街，北海，北海再往南中海，再往南南海，那叫内三海。外三海和内三海连起来，我说呀这就是第二个昆明湖。昆明湖是北京人在西北方向，我说的是金水玉水生命之水。那么内三海和外三海啊是我们北京的又一湖珍贵的水呀、啊、太重要了，是我们须臾不可离开的好地方啊。 积水潭这儿它是以前就有水、是吗？ 对了，这个北京的水，北京说起来说北京曾经是水乡，北京的水曾经是很多的，即使是积水潭这个地方，当时呢那个水面啊比今天还要宽阔，当年的后海什刹海，都比今天啊要面积更大。自然的变化，人事的变迁，使这个水面啊渐渐的缩小了。现在说起来呢，有一些文献记录仍旧反映出了外三海曾经是啊更加波波荡荡，我这个词儿夸大来了，烟波浩渺的一个地方啊，真是。有什么凭据啊？第一，我们现在走烟袋斜街，烟袋斜街路北啊有一个广福观，这个观呢有时候开放在烟袋斜街的里边，可是当年啊有诗歌写的什么呢，这个广福观啊它庙前边就是水波一片，现在这个广福观前边又有烤肉季又有庆云楼，这都是建筑了，其实原来的水都到了广福观的庙前了，这是一。我再举个例子，就是鸭儿胡同里边有个广化寺，现在呢广化寺前边一大片房子，这个房子再往南才到了那个后海的边上，1930年代40年代，也就是60-70年前，张中行先生就在啊庙的旁边住，他写文章，他记广化寺，门前就是水，一片水一片芦苇，有打鱼的船啊在广化寺庙前停着，晒渔网。这说明什么呢？后海什刹海的北岸，曾经水啊一直到了这边 口。 对。范围比今天都到了这 个地方。那真是 大多了。 还能这个打鱼呢。 对了，这个后海的南边啊我们有一个地方叫柳荫街。柳荫街那一带呢再往南边呢就是恭王府什么的。那一地带啊也曾经是水波连连。当年这个清末的大臣翁同龢呀曾经在那个地方留下了好多日记，由他的部署啊划着船就到了今天柳荫街这一带啊，是荷花一片。他还做过指示啊，要把这边啊原来有过的稻田呢要把它让出来扩大水面。北京文史专家金寿申曾经描写过呀

珠五二是以它的收藏的单位来命名。 嗯，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叫上博简。 嗯， 上博简呢是指上海博物馆在1994年从香港文物市场上购买回来的一批竹简，不知道出土地点，因为它的收藏地点是上海博物馆，我们就称它为上博简。 嗯， 然后清华简呢，就是因为它的收藏单位呢是我们清华大学， 嗯， 所以就称为清华简。 嗯嗯，那这个简知道是从哪儿出土的吗？ 具体的出土地点不太清楚，因为这些简是被盗掘的。 嗯， 盗掘以后呢，走私到了香港。清华的教师们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呢，最后呢跟学校领导汇报。 嗯， 后来学校领导呢就请那个校友捐钱， 嗯， 把这些简买了一环， 嗯， 回来以后呢再捐给了清华大学。 这是2008年的事儿。 对，2008年7月15号入藏的。 您记得好清楚啊。当时这一批竹简买到了，把它捐赠回这个母校还是挺轰动，有2388枚哈。 我们一开头拍照的时候呢，按照那个编号呢，总共有2388枚。后来在一些那些碎的过去认为没字的一些残片， 嗯， 后来又发现有文字， 哦， 那么加起来的话呢大概有100多枚，所以总数大概在2500枚左右。 那么从2008年入藏之后，其实你们就一直是在不断的做研究哈。 对，从清华简入藏的那天起呢，我们都组织了一个团队。 嗯， 这个团队呢后来就成立一个机构，就叫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嗯， 这个中心等于是随着清华简入藏啊， 嗯， 那么建立了一个机构，那么今天也正好10年了啊。所以我们在那2018年的11月17号啊， 嗯， 那天在公布的清华简8的时候呢，也就隆重的一起纪念这个清华简入藏和我们中心成立10周年啊，这么一个纪念大会。哦， 那刘教授，您接触这一批竹简是从最开始吗？清华简还是后来加入的？ 我是从清华简入藏的第一天开始就全程参加了这方面的工作。 怪不得对于每一个日子节点哈都记得这么的清楚哈。跟这批竹简打了10年的交道了。 是。 应该说越看越觉得这里头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哈。这样您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清华简，它是那种竹简。以前古人在做记录的时候，过去那个书都是这种竹简的，哗一下翻开是吧？ 是，就是我们知道呢，在中国先秦时代一个思想叫做墨子，在墨子的书里头呢，有2次提到一个词叫书与竹帛啊， 嗯， 叫竹简和帛书啊， 嗯， 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的最主要的书写材料实际上是竹简，那么另外还有帛书了啊。 帛书，帛书实际上就是丝织品。 丝织品 啊， 丝织品，对，这些是我们中国最早的也是最流行的最普遍的一个书写材料。 那应该说简会更流行，竹简因为它便宜啊。 对， 丝织品也太贵了， 非常贵 啊，那只有一些这个贵族啊才可能接触到的，才可能使用的。 而且丝织品实际上帛也不好保存，还真不如竹简，是吧？帛现在肯定都碎的粉粉的，都没法弄了，都。 对对，在我们出土中，帛的出土量要远远少于竹简。 嗯，就是咱们最早之前是甲骨文，甲骨文就记得那骨头上啊，或记在什么各种的东西上，后来就是竹简，然后之后才有了纸张和印刷术哈。 就是实际上我们现在发现的竹简呢，虽然只能追溯到战国时期，但实际上呢，如果我们从这个文献的记载来看呢，我们用竹简的时间呢，应该说远远早于这个战国时代。 哦， 实际上就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商代的时候，有甲骨文啊， 嗯， 但是呢，除了这个甲骨之外，当时最常用的书写材料应该是竹简。 哦，就是甲骨和竹简是并存过一段时间。 对对，甲骨呢，它是一些特殊的一些文物，因为它是商朝的国君和贵族占卜的时候使用的一些这个材料。 也是高级东西。 对对对。那么当时比如说我们这有史官，史官他做记录的话呢，他所使用的呢实际上是简。当时的史官称为作册，我们这样册子呢实际上是一根一根的简，然后拿绳子给它绑起来的， 嗯， 这么一个字，所以这个象形字， 嗯， 那么呢当时的史官称为作册，可见当时呢他们是用作册，也就是用竹简来进行书写的啊。 刘教授，您刚才说到了清华简呢是2008年的7月15号入藏的清华大学，那么清华简10年之前刚刚来到你们学校的时候，你还记得当时它是什么样吗？ 这个清华简本身它原来是被盗掘走私到了香港， 嗯， 校友后来捐资以后呢，那么清华就从那个香港把这批简呢买回来啊， 嗯， 买回来7月15号入藏。那个入藏那天是一个下午，非常热 啊，非常热， 7月份吗？ 那个，对，当时这个运送竹简的车啊，从这个机场把这个简呢运回到学校以后，清华大学临时找个库房呢把它放起来。 嗯， 那么当时竹简刚到的时候的情景呢，它是装在一纸箱子里头，箱子里面呢这个简呢它是有两种的包装方式， 嗯， 一种的方式呢就是它是拿那种塑料桶 类似羽毛球桶的那种塑料桶， 把那个茧一把一把塞在里面， 一把一把塞里头，然后那个在那个外面呢，用保鲜膜给它裹起来。 哦， 裹起来以后呢，在保鲜膜的周围啊，那个塞上棉絮啊、毛巾啊之类来保护的。然后两头呢，再用那个透明胶给它密封起来。 哦， 这是一种那个 保存方法。 那个，对对对，另外一种呢，它那个茧呢是拿现代的竹片，就是新鲜的竹子的竹片，砍下来以后呢，做一个衬托，一只一只的茧呢放在那个竹片上头， 托着它。 对，也是拿保鲜膜包着，包着，然后两头呢拿那个透明胶给它粘上， 为了卖个好价钱。 对，他就为了展示用，因为他那个古董商有些茧啊，因为他要兜售的话，他拿一些样品给人看，所以这些属于那种样品。但是这种样品，因为它经过这么处理以后，它就受到比较大的损害，所以这种茧呢，保存比较差一些。 就当时保存的不好， 就 拿那竹片垫着什么倒不好是吗？ 非常不好，因为什么呢？竹茧本身在地下能够保存下来，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在地下时候浸泡在水里头。比如像湖南湖北那些地方，它地下水位很高，这样的话呢，那个茧呢就在地下就浸泡在水里头，但是当地的那个土啊是所谓的青高泥或者是白高泥，它透气性特别差，那么而且它在埋到墓葬的时候，它给它夯得很结实，这样的话它就等于就密不透气了，所以这个在地下水进去了墓葬里头以后呢，水里的氧气呢在很快就被那些微生物 消耗光了 、消耗光了，它新鲜的氧气进不去了，进不去以后那些微生物呢没有氧气就死了，这样的话整个墓葬呢它是属于一个这无氧的状态， 密闭状态， 对对对，就类似一个大罐头，所以这样它就保存下来，但因为在水里浸泡了2000多年以后呢，它是很糟朽的， 对对对， 所以你只要一碰就容易毁坏。打个比较形象的比方，就有点像我们煮熟了的面条，宽面条，大概那个样子，而且茧上的这个字呢，它是拿毛笔沾着墨写的，所以你只要一碰呢，也会把那墨迹给它碰掉了。 哎呀， 所以这样的话呢，这种茧本身是非常娇嫩的一种文物啊。 说当时来的时候，这个竹茧的含水率是400%。 对， 我昨天一个劲儿就说400%是怎么个含水率啊？就泡在水里面是吗？ 对，我们如果把新鲜的竹子的含水率说100%来看的话，那么这个竹茧这含水的400%，就是它是长期浸泡在地下，那个竹子里头的纤维素和半纤维素啊，它都降解了，所以看上去是一根的茧，但是里头呢实际上都是充满了水，所以它的含水率就特别高。 所以那些古董商就把它用新鲜的竹片拖起来，但是那个新鲜的竹片说反而给这竹茧带来了损害， 对对对， 带来了那个细菌是吧？ 是是是，因为竹茧泡，我们新鲜的竹子在那个泡在水里头了，它会发霉，会有霉菌，这种霉菌对竹茧的话就会有很大的危害。 所以运来的时候实际上是有霉点的， 发霉的很厉害。 哎呦，怎么来整理呢？又这么脆，又这么软，又不能碰， 是 急死了。 当时我们就是拿那种医院里头用的那种搪瓷盘，那个把在搪瓷盘里倒上水，然后把茧呢一根一根茧呢就轻轻的移到那个搪瓷盘里头，泡在水里头，然后把上面的那些霉点啊，还有一些脏的东西啊，就拿着呢女士画眉毛那个小画笔， 哎呦， 一点一点的把上面的脏东西给它清理掉。清理了以后呢，然后再把竹茧呢浸泡在一些化学药水里头，那么进行杀菌，这样的话呢再转移到那个蒸馏水里头，那个长期的保存。 还得泡水里了， 必须被泡了水里，离开水它就不行了。 为什么呀？ 因为茧本身我们刚才说它是非常糟朽的，一拿起来它就断了。再一个是一个，另外呢，这个茧呢，一旦离开水后，它马上就变黑变形。我们就看到一个样品，当时因为那古董商长期拿着兜售的时候给人看，那个茧呢到我们的时候已经完全是黑乎乎的一个黑条啊，然后上面一个字也看不到。当时我们以为那个茧已经弄丢了，红外照相以后呢，才把那上面的字给它照出来了。 哎呦，好难呢。那么您参与整理清华茧的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茧本身啊，它是2000多年以前的东西啊，整理保护非常难啊。刚才说不能对它有任何损害，这是一个。另外，整理工作里头也是非常困难的。首先，这些茧本身它是2300多年以前的文字写的，因为这个茧本身是被盗掘的，但它出土地点肯定是当时的楚国，当时楚国有自己的文字，我们现在称为楚文字。 哎，为什么能确定是楚国呢？ 因为别的地方不太容易保存下来。我们现在看到的战国时期的茧呢，目前所发现基本上都是楚茧，根据文字的特征我们可以知道它是楚文字的。这种楚文字本身它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用小篆统一文字嘛，在统一后这个楚文字呢就属于是被废除的， 消失了，就后来哈， 所以在此之后这楚文字就消失了，成了一种死文字了。我们现在过2000多年以后重新来认识，把它给写下来，这样的话就比较困难。 所以说大家就很好奇，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把它从海外给购回，然后又这么大的力气来保存它，这个清华碱到底有多重要呢？ 清华碱经过我们十年的整理吧，那我们现在知道呢，它都是一些书籍，就我们现在出土的碱一般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就是书籍啊，就当时人们阅读的各种各样的书啊，另一类呢就是所谓的档案资料，就是比如一个地方的户口本啊，或者发工资的工资单啊， 嗯、 或者就当地的各种各样的管理的文件，或者、 啊、那会儿也有这个， 对，很多很多的啊，大部分的都是这种所谓的这个文书档案资料，包括当时的法律等等啊， 嗯嗯、 这些是一大类，另一类就是古书啊，所以两大类。那么在古书里头呢，那么我们清华碱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古代呢，图书分类有所谓的经史子集啊，这个四部啊的分类方法、 嗯。 如果按这个四部分类方法来看呢，我们清华碱呢主要是属于儒家的经典。和一些历史著作啊，所谓的经史类书为主的、 哦、 当然也有一些纸类还有其他的书，但是那两类是占绝大多数、 嗯、 那么特别是儒家的经典，我们知道那个是在中国后来的两千多年历史发展中啊，一直是起了主导的作用的啊、 嗯、 所以我们现在呢发现了大量的跟这个儒家经典相关的失传了两千多年的文献，对于研究这个早期的这个儒家的思想还有儒家的经典它的流传过程、 嗯， 这样的话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哦、 另外一类就是史书、 嗯、 史书呢我们这个清华碱的一些史书它的记载的内容也是过去我们传世的古书里头没有记载的，或者呢记载有错误的、 嗯、 那么通过我们清华碱的这个内容呢，我们可以把过去大家不太清楚的、嗯、或者理解错了的这个历史呢给它纠正过来 哦、嗯，就是这个竹简清理把它弄出来一个个，那个就经历了很长时间是吧？ 是这个清华碱呢，像我们知道它总数大概2500枚左右、 嗯、 那么这些简本本身从那古董上的接手过来以后，它实际上它是一片散乱的，就、 嗯、 这个散乱实际上在地下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状态、 哦、 因为竹简在地下泡了水里头以后、 嗯、 它的板竹简的绳子已经断了，朽烂断掉了、 哦、 所以在地下的时候就全部就散乱了、 哦、 散乱以后那么实际上是个杂乱无序这么个状态、 嗯、 所以我们这拿到的这些简呢就是一堆这个 一堆竹片子， 对对对对，就有点像我们那个拼图的、啊、一堆的那个、 哎、 对对那 一堆这个碎片你要怎么给它恢复原状、啊 哦、 是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实际上很不容易的，因为有些简比较断了、 嗯、 我们要想办法给它拼接起来， 谁跟谁能拼一块， 对对对，另外呢这个前后的顺序，哪个简在前面哪个简在后面，哪个是这一篇哪个那一篇呢，这里头呢是需要这个非常细心的一点一点的清理出来，然后给它尽量给它拼接起来，这是一个情况、 啊、 另外就是他们上面的文字、 嗯、 刚才说这个楚文字，楚文字呢因为它已经有两千多年里头不再使用了、 嗯、 那么上面的文字呢对它的了解的是非常少的、 嗯、 那么现在我们要通过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我们过去不认识的或者不懂的字，那么把它解读出来，再把这个内容给它复原起来，所以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是要费很大的这个心力，所以我们是一个团队啊，一起在做这个整理工作。 最先要确定就是上面写什么字儿，楚文字。 对， 也不容易。 这个楚文字的研究啊，就是在两千多年以后大家都不认识的， 嗯， 一直吃到了咱们20世纪20年代的前后吧， 嗯， 那个当时出土了一些楚文字的一些铜器， 嗯， 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才开始呢，就是对这个楚文字有些了解。但是在很长时间里头呢，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对这些楚文字呢是了解非常少的，因为过去出土的楚文字的东西啊，材料很有限，比如说铜器上有几个字啊，或者这个印章啊等等啊，或者有一些这个陶器上或者是这样的啊，就是一些比较零散的材料，所以这样的话要破解这种文字的话非常的困难。那么到了我们这个像清华碱这类的这个文献， 这么大量的字， 对它的出土之后，那对我们楚文字的研究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清华碱我们说了都是一些古书，那么有些古书它有传世本的，比如说尚书的一篇叫金藤篇，但是我们清华碱里头也有这一篇，当然文字上有一些不同，但是基本的情况还是差不多的、 哦、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对照、 嗯、 一对照以后有些字过去我们不认识、 嗯、 那这样一对就可以对出来了、 啊、 而这种对出来以后、啊、它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个楚文字、 嗯、 因为楚文字呢也是从甲骨文这个金文那么发展下来的、 嗯、 所以你把这个比较清华碱上的一个楚文字认出来了，那可能影响到是甲骨文或者是金文里头相关的字形或者 一堆的字可能都可以解决、 嗯、 所以这样的话呢竹简这种文献你解决看起来是一个孤立的字，可是它解决可能是 一连串的这或者对整个历史怎么的文明的密码的解释啊，都不一样的， 好棒啊、 嗯、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清华碱现在最新发布的是第8集， 对， 哎，我就很好奇你们是先把它分类再认这些是什么文章，还是说是一个人管一堆儿怎么弄呢？ 是这样，我们这个碱料运来以后呢，后来就因为秦琪的保护以后，后来就开始拍照， 正面的照片、背面的照片都拍了啊，然后我们就开始这个编联，比如这类简啊，大概属于什么书，那些简大概什么书，作为大致的分类，大概的给它呢排下序，这是一个初步的工作。做完这个之后呢，根据我们这个前期的这整理的情况呢，要开始出这个整理报告啊， 第一集、第二集、 对对对， 第八集， 就是要整理报告。那么这个工作本身呢，我们是首先挑选，我们挑选的时候是一个原则，先易后难。一个是他的那个文字比较完整的，就因为有的他长段的很厉害，让你不容易拼接，这是一个。另外找什么，就尽量能够跟传世的古书能够相对照的，那这样的话整理起来就比较容易一些。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原则，一集一集的做整理。每一集整理过程中的时候呢，我们一个团队有十几个老师做。那么比如说张三负责这一篇，李四负责那一篇，先安排一下分工啊。分工完以后呢，接受任务的老师呢，先做一个大致的这个整理。整理完以后呢，再拿到这个我们的一些那个会议上来一起讨论啊。经过多次的讨论，最后由全书的主编啊，就李学勤先生，他最后来定稿。那这样子呢，每一集整理报告都要经过三遍的这个集体讨论，然后再请主编再进行最后的定稿。所以每一集的整理报告实际上是一个集体的一个成果。 那每一集大概会整理出多少内容的东西呢？ 主要是根据它那简的数量，一般来说呢，每一集的简呢大概整理100多枚简吧。 到现在八集，我们已经整理出多少文章来了呢？ 大概整理出了差不多900多只简吧。 900多只简，不是多少篇文章，有没有数？ 大概30多篇。 30多篇。 对。 网友火凤凰就说：“说我看到新闻里说新的清华简政委了尚书，说尚书不是儒家经典吗？难道有假吗？” 尚书我们知道是上古文献的汇编啊，这个相传是孔子编的，总共有100篇。但这个100篇的尚书呢，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就被烧了啊。被烧了以后呢，那么到西汉初年的时候，这个朝廷费了很大的力气到民间去征集这些图书。那么当时有一个叫福生的一个学者呢，那么他把他自己珍藏的尚书就给他给找出来 了。说是当年他自己给背下来了是吗？ 他 还有各种说法， 对， 或者藏在墙壁里都有。 对，他后来把珍藏的这个尚书找出来以后呢。总共有28篇，后来他就用这28篇来训个国家。因为当时福生呢，他是用汉代，就西汉的时候他已经通显是隶书了啊，所以他是用隶书整理出来，这就称为所谓的金文尚书，就现在的文字写的这个尚书，就是说金文尚书啊。这个金文尚书这28篇都是真的。那么另外呢，在这个汉景帝的时候呢，当时在曲阜啊，孔子故宅的墙壁里头呢，又发现了一批竹简，但是那个竹简呢，是孔子的后人在秦朝焚书的时候藏在这墙壁里头，怕被烧了嘛，就藏起来了。到这个汉景帝的时候，这些简呢被发现了，里头也有尚书。这个尚书在那个福生所传的那个28篇之外，还多了16篇，因为这16篇是等于是秦以前的文字写的，所以称为古文尚书啊。这古文尚书也是真的，也是真的没有问题的。但是呢，这个古文尚书呢，后来在那个西晋灭亡的时候，这古文尚书后来就全部就失传了。后来到东晋的时候，一个姓梅的啊，就梅花的梅啊，姓梅的一个学者呢，又给朝廷献上一部这个尚书，有金文尚书、古文尚书啊，咱两个都有的。但是那个古文尚书呢，跟原来汉代所发现的古文尚书不是一回事。他献给朝廷，他也有古文尚书，但是又不是一样。那么这个古文尚书到底是真是假？到北宋以后，学者们就开始有这个怀疑了。对。后来经过这个1000多年的这个学者反复的讨论，最后确定呢，东晋时期传的这个所谓的古文尚书，很可能不是真的。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政委啊或者什么，尝试讨论的就是东晋以来这批的古文尚书的真假， 到底是不是真的？ 对，福生所传的28篇尚书，那是真实无误的，这没有问题的。 这次对于清华简的研究当中，发现了哪些情况来证明了这本书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我们现在传世的尚书分为古文尚书和金文尚书，这古文尚书因为是东晋以后才出现的，那些尚书我们说它是假的。那么福生传的金文尚书不是假的。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个尚书里头，正好有一些篇是和古文尚书的篇是一样的， 所以 就同一篇的东西，但是我们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就篇名一样，可是内容却完全不一样。那么因为我们这时我们说了是战国时期当时里面书写的这个材料，跟那个东晋时候呢出现的东西，它的价值、它的真伪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那么我们现在看了这些材料之后，就知道这些所谓的古文尚书篇章，它的原来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就是证伪了这些所谓的东晋以来出现的这个古文尚书， 确实是不是真的东晋的那块。 对， 就是说第八集里头有一篇叫《赦命》。 对， 是吧？他就是证明了东晋之后的那套尚书里有一篇文章叫《窘命》，是伪古文。 是， 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 对，不是说尚书全部是假的。 那据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也是假的，历史上没有这回事。 对的， 因为我们知道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我们从中学学历史大家都学过的啊。但这个故事本身它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前人已经指出了，这种烽火的制度啊，烽水制度啊，它实际上是战国以后秦汉时期它才慢慢建立起来一个完整的一个制度。那么在西周的末年的时候，那个是不可能有这种烽火制度的，所以不可能有烽火戏诸侯的这个情况出现。 那在这个清华简的研究当中，其实文章里头也有所体现吗？ 清华简对历史研究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价值之一吧，就是关于这个西周是怎么灭亡的。像我们看了清华简之后，已经可以把这个问题梳理的比较清楚了。就是说当年周幽王、他娶了一个妻子，其实来自申国啊，申请的申、那个申国叫西申啊，东西南北叫西申啊，西申这个国家，西申这个国家虽然具体的位置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他应该跟所谓的戎人啊，就是犬戎嘛，跟他是挨得很近的。周幽王他的王后是来自于这西申国，这个西申的王后呢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周平王，他的名字叫宜臼啊，太子宜臼。那么后来呢，周幽王呢又娶了一个妻子，来自于包国，这就是包氏。包氏也给他生了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叫伯庞。那么因为包氏受到这周幽王的宠爱，所以周幽王呢在包氏的这鼓动之下呢，就把原来的太子给废了。废以后呢，太子呢怕有危险，他就跑到他的那个舅舅家去了，就到西申国去了。周幽王和他那个包氏的儿子在朝廷里头。那么后来周幽王一想呢，不对呀，这万一这个他死了以后，那个废掉的太子再回来跟包氏的儿子要争夺王位怎么办？所以觉得还是不妥当。为了斩草除根啊，他就带领军队去攻打这个西申国，要求这西申把那个原来的废掉的太子 给 交出来。当然，那个西申国太子他的外甥啊，他当然不肯交，这样双方就打起来了。西申国他不是这个纣王时的军队的对手了，那么这样的话情况就非常危急啊。那么这个西申国当时还有一个盟国叫曾国啊，就曾经的曾，当时独立国家叫曾国。这个曾国呢，那一看这情况很危急，他就想去援救，可他自己力量也不足以打败西周的这个军队啊，那怎么办？他就去找犬戎啊，找那个戎人来帮忙。后来是这个戎人和西申国和这个曾国三股力量一起打周王的军队，最后就把周幽王和那个伯庞包氏的儿子 就 把他给杀了。周朝是这么灭亡的，自始至终没有所谓的 这个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对清华简的研究真的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了起来，穿越2000多年的时光隧道，历史的谜题终于被慢慢解开，文明的脉络得以重现。原来古人的智慧依旧生动，古人离我们也并不遥远。我们也期待清华简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也感谢刘国中教授您和您的同事几十年如一日所做的工作，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听众朋友。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访谈部分的全部内容了。稍后第三节节目中，主持人黄燕将继续邀请经济学者、投资人杜帅为您带来杜帅开说。 回忆无效，有阳光还感觉冷，我站在分隔岛上，没有方向，不想回家。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德国都方刷新，400-17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2019年4月至10月，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将在延庆盛大举行，蔬菜将首次作为园艺作物亮相世园会百蔬园。北京市农业农村局邀请您一起畅游蔬菜的艺术海洋。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

未来怎么进一步发展呢？国外有哪些不上市的大企业？杜帅开说，今天呢来跟我们说说不上市的企业到底是不是好企业。 嗯， 杜帅来先跟我们说说老干妈为什么拒绝上市这个事儿吧。因为现在好像就觉得把一个企业做好了之后呢，让它这个上市能够融资，还在很多人眼里几乎是一个企业成功的标志之一了哈。 嗯，是。几个方面来说啊，先从咱们这个女神的性格来说， 嗯， 那么老干妈同志呢，咱们就说叫老干妈同志了啊，因为陶华碧可能一说没多少人认识， 嗯， 但是一说老干妈，那基本上是家喻户晓， 是， 尤其我记得是在比如说飞机上，经常会有这个空乘人员啊说，哎呀，需要老干妈吗？特别下饭呢 啊，是老干妈现在也是卖的非常的好，说一天能卖150万瓶辣酱， 哇，那真是一个不小的数量， 嗯， 所以说咱们先从这个老干妈女神的这个性格来说， 嗯， 那么这个女神呢，自己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欠别人的钱， 嗯， 别人也不能欠我一分钱，所以我的企业里呢没有任何的应收应付账款， 嗯， 而且是有大量的现金是在自己的企业账户里面的。 我想这对于很多做生意的人来说真是极其羡慕的哈。 是啊，非常羡慕。尤其在现在这样一个经济条件之下，大家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最近我的钱比较吃紧，但是在老干妈这样一个企业里竟然还有这么大的现金留存。 现金为王哦。 对啊，真的是现金为王的一个时代， 嗯 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虽然是企业家，但保留着一些特别传统的思想啊， 嗯， 比如说他经常会说啊，说我有多少我就干多少，不懂的我绝对不会，能做多大我就做多大， 嗯， 还说过一句话，他说全天底下的人民币， 嗯， 不是我一个人都能挣干净的，这我觉得都是他的一些人生哲学， 嗯， 那么从他的这些生意经里面呢，包括我翻看过好多。他之前的一些就是做生意的一些案例啊， 嗯， 其实从他身上还可以学到不少的东西，比如说最早在收购农民辣椒的时候，或者是把这个辣椒酱卖给经销商的时候，永远都是什么呀，现款现货， 嗯， 哎，这就是为他自己的这个诚信啊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就大家都觉得哦，只要这个老干妈一来，我的生意是有保障的， 嗯， 他呢是从来不欠别人一分钱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创业期间呢，他从来没有和银行打过交道。唯一贷过一次款就是在他这个发达之后，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银行这个行长不断托人找他说，哎呀，您在我们这儿贷点款吧，实在不行迫不得已。 对这件事我还知道，因为我也看过相关的报道， 嗯， 其实是当地政府希望他扩大生产嘛， 是， 然后把这个品牌更好打出来，也更增加这个就业， 嗯， 然后他当时一开始是不愿意的，你知道吗？然后当地政府也给他做工作，说你都做得这么有名，再做大一点嘛，是吧， 是 帮助更多的人就业， 是，而且呢是当时什么很多人都过来就是给他做工作， 嗯， 啊，而且给他讲到底贷款是怎么回事儿， 嗯， 给他上特别专业的课，最后他又来了一句话，哦，你们不就是为了赚点利息吗？最后说行，我贷点就贷点吧。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很淳朴的一个老太太啊， 是， 他坚决反对上市啊，融资啊，他这么说的，他说这些名堂啊都是欺骗人家的钱，有钱啊你就拿，把钱圈了喊他来入股， 嗯， 是吧，你到时候把钱吸走还得我来还债，这事儿我不干。 但是他这个事儿呢也是两说哈， 嗯， 因为这个上市对于企业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能带来什么好处，嗯，又能面临什么问题呢？其实这是一把双刃剑。 对，其实上市呢有几个特别大的好处啊，一个就是融资效应比较明显，比如说通过上市有很多可以做证券化的，对吧，进行融资或者吸纳一部分的资金， 对，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财富效应，你看比如说我们说世界上500强企业， 嗯， 基本上都是上市公司啊，很少有非上市公司在500强里面，除非是这种家族继承或者遗传的。那么这也是一上市可以扩大一些自己的财富效应，咱们就说的是几倍的杠杆嘛， 嗯， 对吧，市盈率高一些。第三个呢就是广告效应， 嗯， 当然一听啊这是某某上市公司，那至少来说对老百姓耳熟能详的，而且知名度也会逐渐的扩大，我觉得这是上市的三个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啊。 对，所以说对于很多企业来说， 嗯， 能够成功的上市，嗯，我们刚才说了也是他们成功的标志之一哈。 是， 嗯，这是上市的好处，但是呢， 嗯， 刚才说了这是一把双刃剑， 对， 也会带来一些这个对于企业的制约哈。 嗯，比如说你像经常会有交易的披露， 嗯， 你像这个大宗商品大宗交易啊什么的，比如说我今天我想更换股权， 嗯， 明天有人入股等等的一些方式，就是企业是完全透明了， 嗯， 啊，没有一点就是自己私人的空间或者说企业的空间， 你跟谁做买卖，跟谁打交道， 嗯， 然后你企业的财务状况怎么样，你得让大家全知道， 对，甚至会被你的这个竞争对手啊 对 盯上，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要定期的披露财务数据。 嗯， 比如说很多上市公司都必须根据这个证券这个交易所的规定啊， 嗯， 对它财务报告进行这个定期披露。如果没有披露呢，这个股票交易就可能会停牌。 嗯， 是这种状态。第三个呢，就是还会遇到这种恶意收购的事件。像前段时间比较火的是吧，你像万科，当时是一个是宝能，一个是万科。 嗯， 宝能呢在二级市场，在资本市场上大肆的买入万科的股票。 对， 那么这样呢，万科就控股权就会受到一些质疑， 所以万科就着急请他的这个合作伙伴来买他的股票。 对，像甚至当时抬出了一位大神，就是资本界我们觉得比较牛的，就是刘淑薇老师。 嗯， 他是对宝能系一直持这个否定态度的，作为这个万科的独立董事。 嗯， 那么这些都是上市公司的一些弊端吧。 对，因为如果你的这个对手一直不停的在收购你的这股票的话，他成了你的大股东，你就变成他的公司，你被他控制了。 是啊，所以说相当于自己辛辛苦苦一把屎一把尿培养出来的孩子就卖给别人了。 是，所以说这个上市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但是在今天这个市场上来说，应该说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上市能够融到钱其实还是有利于他们更好的发展的哈。 是， 像老干妈这样的企业其实也算是特例了哈。 嗯，是。 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开云雾，不再迷茫。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杜帅开说》，欢迎继续收听。 那么什么样的企业一般能上市呢？现在好像您看在咱们国家资本市场，不管是大企业也好，还有是中小企业、新三板等等，现在能上市的这个种类是非常多了哈。 对，是非常多了，不仅仅是这种国有企业可以上市啊。 嗯， 那么其实包括你像咱们国家刚提出一个就是创新板， 嗯， 是吧，也是一种上市的很好的途径。 是， 它其实有很多，包括有一板、二板、三板， 嗯， 甚至说现在还有一个四板，每一个都是我们上市的一些途径。一板市场呢，也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主板市场， 嗯， 就是传统意义说的这个证券市场啊，主要指的就是股票市场， 嗯， 是这个国家或者地区证券发行或者上市交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场所， 嗯。 那么二板是什么呀？就叫我们所谓的创业板， 嗯， 或者中小板，这一部分也是比较多的。还有三板，就是做这个股份转让业务等等，包括你像我们国家在金融街那儿有一个全国的一个股份转让中心， 对， 这是三板。 嗯， 那么现在呢还有四板，四板就比如说我们说的创新创业板， 嗯， 那么还有就是包括你像中国证监会啊，下面还成立一个机构， 嗯， 叫中证报价系统，也是有很多企业在上面挂牌。其实这都是上市的一些很好的途径， 嗯， 并不是大家会经常误认为啊，说是上市是不是只是说能上到 A 股的主板市场就可以了， 嗯， 并不是，其实三板四板都可以的， 有很多上市的途径，但是还是有一些大企业他们也不上市啊， 嗯，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老干妈，还有一家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华为。 嗯， 应该说呢，老干妈经常也拿来跟这个华为哈，啊，大家一块举例来说，嗯，那不同的就是这华为是卖通信设备的，而老干妈就是卖这辣椒酱的哈。 嗯， 华为呢也是最新一期的世界五百强企业当中唯一没有上市的一家企业。 嗯， 也是咱们中国的， 很牛啊，很自豪，啊，哎， 对啊，他们俩这是为什么呢？尤其是华为这是为什么呢？ 是这样，就是首先我们说华为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骄傲啊， 是 因为它掌握了很多的核心技术是别的国家没有的， 对， 甚至说它能做到这么大，甚至能比很多上市公司，比如说有一些五百强的上市公司加起来的总和， 嗯， 还要大，真的是任正非老爷子啊创造了一个奇迹。 嗯， 咱们来分析一下，首先就是华为的市场表现比较良好，资金非常充足，基本上你像核心竞争力的产品就不缺乏资金， 嗯， 对我们进行积淀和铺垫，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华为的股权比较分散，它独创了一种模式，是什么呢？就是专门去激励员工，就是用股权作为激励的， 员工股权激励机制， 对，员工股权激励。所以包括你像原来我记得我是之前卖过一套房子，就卖给了这个华为的一个员工啊，他当时就跟我说，我们呀也没什么钱，为了砍价嘛，我们也没什么钱，你说我就是有点股份，股份我又不好轻易提出来，我当时就问我说，你这股份大概值多少钱啊？他说，你看我是按年龄来记的， 嗯， 我进华为那天开始到现在积累大概多少多少万股， 嗯， 大概是值个什么什么价格。我说，哇，你这也很有钱啊。他说，没办法， 但是你股权得兑现呀，才能拿到现金， 对，得兑现。至少来说 他们企业的员工对这个华为的这个认可也是非常的强的。 对， 我觉得做企业就应该这样，就是首先自己的企业一定是让员工认可的， 嗯， 社会才会去认可它， 嗯， 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障。 嗯， 第三个呢，就是华为公司啊，知名度比较高，其实不需要通过上市作为认可。包括咱们之前不提到，其实上市也有一个广告效应在里面吗？ 对， 完全不需要广告了，已经超脱这个境界，已经比这个要高很多了。 是，已经越过需要做广告这个阶层了。 再就是上市公司需要提高透明度，但华为呢，因为它股权特别分散， 嗯， 它没有办法去做股权集中的这种事情。 对，还有一些企业，它如果涉及到企业有一些核心机密，其实不便透露的话，也是不能够上市，它不愿意让人家知道。知道啊， 是 吧？ 是，所以说，尤其是华为这种能够掌握核心技术的公司、企业，或者我们所谓的大型独角兽企业， 嗯， 是吧？这种企业上市对他们来说反而是一个制股作用。 对，那刚才说的是华为，那么老干妈呢？老干妈好像你也很难说它一个做辣椒酱的有什么核心技术不能公示于人呀。当然说老干妈这个配方确实是老干妈人自个儿研制出来的哈。 是， 嗯， 华为呢主要原因是因为股权分散， 嗯 啊，那么老干妈呢股权特别的这个集中。 集中高度集中， 对，高度集中，基本上就是股权结构很简单，就是他两个儿子持股， 哎， 就这种方式。所以相比较而言呢，其实华为上市更困难一些。 嗯， 老干妈纯粹是咱们的这个女神啊， 嗯， 思想上或者说心理上没有做好这种准备。 嗯 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嗯，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是咱们国内的，那国外的其实也有一些大企业，他们也不上市，其实也还蛮有名的啊。 嗯，是， 嗯， 比如说你像美国的我们叫科氏工业集团， 嗯， 科氏Industries， 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公司啊，算是全球最大的非上市公司之一，而且它成立呢非常的早，是基本上我记得是二十世纪初，就是一九一几年左右， 离现在一百年左右的， 对，一百年 的公司了， 对，百年老字号了。 哦， 而且呢，这个销售额呢超过500亿美元， 嗯， 业务范围也特别广， 这年销售额， 对，年销售额包括什么石油开采啦、炼化啦，就以石油相关的行业吧， 嗯嗯， 啊是，而且它这个科氏呢是一个典型的这种家族型企业，公司的掌门人呢，包括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就是属于比如说第几代谁谁谁谁，第几代谁谁谁，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嗯，这就是典型的家族企业， 啊、对。包括他在资本市场上，我们都知道，只要他出来融资或者贷款，那都是最好的等级，就是所谓的 A 一或者说双 A 加这种级别的这个贷款评估了。 所以人家也有这个自信。 对，有这个自信，他是觉得我不上市也照样可以获得和别人一样的成就，那我为什么要上市呢？ 这是这个石油公司，还有什么大家比较熟悉的吗？ 包括你像这个一个最大的巧克力公司，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叫马氏公司。 嗯， 那么它是2015年底呢，国外调研机构这公布了2015年全球25强的这个糖果和巧克力公司的这个排行榜。 它第几位啊？ 它是当然是居第一位的了。 哦， 说这个可能大家不太清楚。 对呀、啊， 如果说它 马氏到底是什么呢？啊，它有什么品牌？ 就是像德芙啦， 啊， 士力架啦， 嗯、 啊，还有 MM 豆啦， 快到我碗里来。 对， 那巧克力豆 是包括益达口香糖， 啊， 包括这个宠物的这个狗粮、猫粮。 哦，那些也是他们家的。 对，都是他们家的。 宝路狗粮、伟嘉猫粮是吧？ 对，所以属于这个我们叫它叫食品业的保洁公司嘛。 也有人吃的，也有宠物吃的，他们全做哈，产品线非常的。长， 非常 广泛。 马氏呢，其实它的员工啊特别多，有7.2万名啊。 嗯， 而且这总部啊位于弗吉尼亚州一个很小的砖瓦结构的一个小楼里面，还是我之前说的叫 bungalow、嗯、 啊， 小平房里面。特别小， 就是总部它管理的人其实并不是特别多， 对对，并不是特别多，我记得只有几十个人，不会超过100人， 嗯， 而且呢门口呢什么标志都没有，只写了一个私人房产，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奇迹， 嗯， 那么但是它的这个利润啊是超过大多数世界500强公司的， 嗯， 一直现在都是100%的私有企业，那么在这个决策层看来呢，其实只有这样呢才能保证公司管理的这个独立性和对利润的这种完全的控制， 嗯，所以它管理层就那么一小栋两层楼里那些个人， 嗯， 他们家的企业，然后其他就是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工厂，嗯、 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牛的一个公司啊。 嗯， 所以如果是有幸的话，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去考察一下。 还有什么我们大家熟悉的国外企业？ 那还有一个特别熟悉的，大家应该是耳熟能详的，只要大家想买家具， 嗯、 应该都会去那儿。应该都知道吧，宜家、啊、对吧，宜家家居、 啊、宜家也是私人的、啊、 是，当然私人了， 嗯， 但它业绩呢一直不错，在2010年呢是说是公司销售啊增长了7.7%啊， 嗯， 销售额包括销售的利润整个都是一个增长的， 嗯， 但它的创始人呢就说宜家永远不会成为一家上市公司， 嗯， 他的官方解释是什么，就一旦上市股东们就必然会要求获得更快更多的这种回报， 改变这种宜家的长远的目标和运作方式。 嗯， 所以他还是比较喜欢做这种百年企业。 嗯， 我觉得会向这个科氏工业集团这种感觉去迈进。说如果上市的话，这个每年就必须要拨出大概说30%多的这个股份要给股东。如果不上市呢，这些钱都可以成为公司的储备金啊，以备以后的不时之需。 嗯， 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管理理念啊。 对，这样你可以给员工发更多的钱呀。 是啊， 其实就有点像华为那样，是吧？我不把这些更多的利润给股东，我给我的员工，激励他们更好的为公司服务。 嗯，是这样。 所以说今天杜帅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国内国外的案例哈，我们都了解到了。那么回到我们这期的话题，不上市的企业是不是好企业？关键是不上市不融资的企业，它这个未来发展会不会受到局限呢？ 每个企业都有它自己的生存之道。 嗯， 那么企业不上市说明它有很好的发展方向和路径，有充足的现金流，所以不用上市融资。 嗯， 不会对企业造成太大的影响。脚踏实地的呢，经营好企业也是一个王道。但是如果是你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大多数企业如果做不到像科氏或者老干妈这种程度的话，我建议还是走上市这条道路。 嗯， 毕竟现在上市呢，还是国家给了一定的宽松政策。 是的 啊，包括我们大家都知道，包括现在这个刚刚出台的科创板，是吧，也是一个上市的很好的途径，是扩大知名度的一个很好的影响。包括之前的新三板市场，都对我们的国家的这个资本市场啊，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作用，甚至对企业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好的保障作用。那么我身边就好多企业原来呢特别的一般，那么有了这样一个科创板或者新三板的政策之后，企业直接挂牌，知名度变得特别的高。 对，另外你能融到更多的钱，让企业下一步这个发展能够加快哈。 是，其实对于我们做金融的人来说呢，用到杠杆是一个最好的企业发展的途径。 嗯， 除非你现金流特别的充沛，你像老干妈一样，我是恨不得我的钱我都想捐出去，是吧？没地儿花。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现在应该说老干妈发展有它的这个特定的历史机遇。 那一定是 你错过了这个时机之后，可能真的是很难再寻找。 对，包括你像老干妈，包括傻子瓜子，是吧，都是这种很好的历史机遇发展起来的一批这种特别好的这个企业。 嗯， 那么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如果你再不用这资金杠杆，不用金融的话，一般的企业可能达不到像现在，为什么说老干妈叫女神呢？这达不到女神的这种状态了 啊。所以说现在也更多的企业它他们是借助上市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哈。 是，所以通过这期节目呢，我也希望大家能记住啊，一个女神，我们的所谓的桃花碧，还有一个男神啊，这个任正非啊。但如果男神和女神如果能组合到一起，会是什么效果呢？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啊。 好混搭呀。 是。 好了，那么今天的杜帅开说就到这里了。有关这期节目的内容，我们也可以关注杜帅的微信公众号。 大家可以去搜索我的公众号杜帅开说，杜是木土杜，帅是元帅的帅，杜帅开说。 那么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关注一下和您的经济生活还有投资密切相关的话题。明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众筹。听起来高大上的股权众筹，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当年的股权众筹没有让很多人的创富梦实现呢？股权众筹和普通的众筹有什么关系？杜帅又是怎么看的呢？明天我们请杜帅继续为我们开说。明天再会， 再见。 我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情侣上了眼，你却又浮现，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忘了是非，没有伤悲，无怨无悔，我拥抱着爱，当从梦中醒。 辛苦了一年，期盼了一年，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终于要上市了。我们早早的就亲赴新疆与当地的果园洽谈把关，作为合作多年的老东家，第一批高品质的大枣终于要奔赴全国各地，发往收音机前您的家里了。 大家放心，专人把关品质，枣子好之外呢，直采价也是做足了优惠。一箱五斤只要199，每斤才39.8元。 是的， 相比于市面上的阿克苏新枣百元一斤的价格，便宜了一半还拐弯，所以想吃到今年第一口鲜，想给家里置办上今年新枣子的朋友，赶紧把握住首批的少量备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会吃红枣的朋友一定是点名要新疆阿克苏的，由于独特的地理气候，枣子都是在树上自然风干的吊杆枣，没有打任何的农药，颗颗都是皮薄肉厚，质地紧实，色泽鲜亮，含糖量高，口感松软，纯正香甜。咱们入口的东西啊，一定要选择好的。 是 199元一箱五斤，每斤才39.8元，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好，看到电话此刻是持续的爆满当中，有一位赵阿姨也是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说啊，新疆阿克苏的红枣好，好吃，果肉多，营养也高，39.8元一斤，太划算了。 当然划算，199元一箱五斤，包邮送枣上门，每斤就是39.8元，就是市面上普通红枣的价格。今天您买到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俗话说啊，天天吃红枣，一生不显老，虽然有点夸张啊，但是红枣的营养价值确实很高， 对， 都是老。